没有歧视的挑衅这类强制性的仇恨技能，想猛然间转移仇恨是不可能的事。OT也即使仇恨失控也是有一定的准则的，不是简单你这一击仇恨高过了我，那么仇恨就立即转移到你身上。真要这样的话，两个角色拉开距离来回攻击，很容易制造出仇恨此起彼伏的场面。 那BOSS岂不是要调戏到死了？仇恨的设定显然并没有这么傻瓜， 想要OT仇恨溢出是需要达到一定的百分比的。 由此可知，沐雨成风此时突然拉走仇恨， 这肯定是早有准备的事。 此时眼看沐雨成风拉着BOSS离开， 包子入侵和毁人不倦也紧随其上，林静年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叶修拦在了他面前。 韩烟柔，战斗法师，在叶修的手上，那绝不是林静言可以举手间打发的。转眼，鬼王和星星那三位已经消失在那边通道的转角了。林静言的冷暗雷却还在韩烟柔的连续攻击下摸爬滚打。对他而言，重要的是查清鬼王的去向。可是眼下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完成第一点，击败叶修。 这对于林静言来说，也不能说是完全无法完成的任务。职业生涯这么多年，两人交手若干次，林静言还是有胜机的，但每一次无不打得艰难异常。叶修他有可能战胜，但绝无可能快刀斩乱麻的瞬间推倒。更要命的是，眼下的局面还是叶修在抢攻，而他在被动挨打。 这时候想着打败叶修，林静言都觉得有些多心，自己能守住就算不错了。打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林静言心里已经盘算得很清楚了，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顾一切的冲过叶修的封锁，看清鬼王的去向。正这样想着，叶修突然停止了攻势，韩烟柔接连几个后跳，居然退开了。 林静言正诧异，结果就见叶修将韩烟柔停在了通道里。原本和鬼王战斗的场所还是比较宽阔的，大概又是一处地下墓室一类的场景，但是这墓室另一端的通道可就没那么宽广了。此时叶修将韩烟柔往里面一戳，林静言满脑子就是一个词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嘿嘿。 怎么，过不去了？叶修乐呵呵地说：“叶修，你不要脸！”冷暗雷这边传出了一声听起来略有些遥远的声音。叶修经验丰富，一听就知道这是操作者身边的人对着操作者的耳麦喊了一嗓子：“谁家的选手这么没素质了？”叶修问。其实声音他都听出来了，张家乐嘛。 张家乐已经被杀出去了，但他依然关心战局。从身边林静言的屏幕上看到如此局面，顿时也知道要坏了。此时，就算韩文清等人赶到，以多打少把叶修给推了，但接下来不知道鬼王在哪儿，又得重新再找。这时间里，恐怕鬼王早已经被星星那三人给击杀了。张家乐这一次真成了编剧。 林静言尝试冲杀了几次，叶修不和他计较，只是死守着通道不让他过去。林静言冲了几次，始终未果，弄得自己都快被打死了。再接下来，韩文清、张新杰、秦慕云相继赶到，四打一悬念不大。这次叶修没有试图逃跑，只是死命抵抗，但很快还是被四人给推倒了。可是再接下来， 鬼王在哪儿？四人朝前追出去，很快出来的岔道口让他们心都碎了。放弃吧。这时候，叶修在世界频道上给他们消息了。没到最后一刻，霸图终究还是不甘，分头再找。最后找到的只是系统提示：毁人不倦小队成功击杀了鬼王。公告是面向全世界的。 还在线的玩家看到这消息都是一片哗然。他们虽然没资格参加这彩蛋活动，但至少也知道参与进去的全是职业战队， 出动的全是职业选手，其中更有霸图这种四大天王的豪华配置。而百鬼巢穴里的竞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同样不清楚。但是最后成功击杀鬼王的是毁人不倦小队。毁人不倦小队不就是星星战队吗？星星真的有这么强？议论声四起。显然在玩家们眼中，星星这种草根应该是比较弱的，否则击败加士这个圣机也不会被称作是奇迹了。但是在击败加士之后，星星居然又在这样的竞争中胜出，其中还有霸图战队。奇迹之所谓是奇迹，就是因为其非比寻常，而频繁发生的事儿，那可不能被称作是奇迹了。星星击败了加士，现在又在这样的竞争中胜过了霸图。不只有霸图，还有呼啸，还有烟雨，还有黄蜂，这些战队都不应该是被忽略的。所有人都在咀嚼着当中的意味，连一些媒体都出去了。夏季休赛季，没有比赛可写，话题自然是少了许多。像电子竞技周报这种以报道荣耀比赛为主的报纸，在这种时候版面都会有一些缩水。即便是这样，大家还得挖空了心思的找话题。夏季最值得写的第一当然就是转会信息，无论是已完成的还是只是有一点点风声的，都有可能被记者编辑如获至宝的大书特书。但是仅靠这个还不足以填充版面，毕竟转会这种事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又不像联赛那么稳定，风雨无阻的每周都会来市场，所以媒体还得在其他地方找素材。荣耀网游自然也就成了当仁不让的选择，网游里的八卦新闻平时在电子竞技周报上也是有一个版面的，不过到了这种没有比赛可写又没有什么重磅新闻可报道的时候，网游版面不妨多多放宽。11个普通区加神之领域，几千万的玩家，网游世界里事实每天都充斥着各种奇闻八卦，拿网游来撑版面，只要有心，料绝对是足够的，周报改日报都足够。不过作为专业的电子竞技媒体，电竞之家还是希望搜集尽可能高端的内容。职业选手在下休期跑到网游里打工或是锻炼，这当然可以算是高端内容。往年的夏季报道中不乏有一些打网游的职业选手被发现，而后被报道中勤奋向上的典型。而今年就更热闹了，尤其是这夏季嘉年华活动一开，各大战队的职业选手直接是拿着本尊角色进游戏的，这可是很罕见的事儿。于是本周的两期电子竞技周报当然就是重点报道职业选手在百鬼夜行中的表现，诸多记者纷纷开着游戏角色冲进荣耀，或联系工会，或找渠道直接联系选手，关注他们的表现。而这一晚活动竟然打出一个彩蛋，顿时五支队伍被卷入直接竞争较量，记者大大们早在守着结果出来就要问个究竟了。最终击杀鬼王的居然是星星，记者们的职业敏感告诉他们，这当中一定有许多曲折，他们都兴奋了。他们关注着进行彩蛋任务的五队，有这些职业角色好友的很快就从角色的下线顺序上发现战队的败退，因为一退出百鬼巢穴，这些选手就都直接下线了，所以记者们都没能在游戏里采访到他们。到在游戏外比较顺手的当然就是 QQ 这样的聊天工具了，这几支战队都有电子竞技周报派出的随队记者，这些和战队相熟的记者手中基本也都有这些选手的 QQ， 不过 QQ 上问过去人不在，回不回复就又是两回事了。毕竟只是网游里一些活动，不算什么劲爆新闻，离发刊又还有时间，记者们倒也不急于这一时，能联系到就问问，联系不到就再注意其他资源。 于是很快就有记者在方瑞的微博上看到了他最新发出的一条微博。这条微博是通过手机发出的，时间在鬼迷神一下线以后，微博就三个字，变天了。再然后配了一个叹息惆怅的表情。微博下一堆粉丝排队成团，对于这三个字实在也做不出太多评价，无非也就是一些放大注意、下雨收衣服一类的调侃。但是记者多敏感呐，看到的难免要多思考一下，尤其是呼啸这边随机的驻站记者，那和方瑞就是同城的，看到说变天，下意识的就看了看该市的天气预报，接下来几天都是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天气极其稳定。就算是夜观天象，记者朝窗外天空看看，黑漆漆的一片，也根本没有什么特别寻常的征兆啊。再结合方瑞那张叹息惆怅的表情图标，记者已经隐隐感觉这话意有所指。记者耐心翻起微博下的评论，这工作量很大呀。方瑞那也是明星级的选手，粉丝众多，微博发出不久，评论回复就已数百。这还亏的是这条微博内容实在太简单，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啥，也就没回了。记者耐心地翻啊翻，由于方瑞是猥琐大神，他的粉丝那自然都是猥琐的，千奇百怪的回复中猥琐话层出不穷，也算是长见识了。不过从首页开始没翻几页，记者就又发现一条线索。某个粉丝大概也察觉到方瑞心情有异，很平常地问了一句，方大怎么了？结果就是这一条得到了方瑞的评论回复，四个字，泪感不爱。